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96章。 宇昂，马上撤离！ 忽然一个声音窜入到了宇昂的耳中，宇昂动了动耳边的耳塞，急忙恭敬地对通讯那头的人说道， 东西就要到手了，此事大人为何这样紧张？ 我有不好的预感。 可是此事大人，拥有地生权的小子已经被我控制在巨大铁笼里，很快就能够拿下他，请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宇昂急忙说道。开什么玩笑啊，他宇昂好不容易把莫凡赶到了铁笼当中，就这么撤了？宇昂怎么可能甘心呢？ 是吗？ 那位执事大人明显也在犹豫，这次如果空手而归的话，他们必定要被撒朗责罚的，但如果不马上撤离，又感觉审判会的人会逐渐的逼近，蓝衣执事有几分犹豫不决。 执事大人，我马上就能够拿到地圣权，并第一时间将它交付给您。 宇昂不想放过这次机会。 那我再稍等片刻。 蓝衣执事说道，为了地圣权，他们要冒这个风险。整个巨大的铁笼将莫凡笼罩着，诅咒触妖更是缓缓地爬了进来，恶心的唾液流得满地都是，似乎还带着一点腐蚀性，触碰到铁杆和地面的时候都会冒出黑色的烟来。莫凡知道自己是非要和这诅咒妖兽在这铁笼里来个你死我活了，当下也就退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上。诅咒妖兽的眼睛非常的亮，简直令人不敢直视，他喉咙里边发出了一些低吼的声音，像一头好长时间没有进食的饿狼一样。终于诅咒妖兽出动了，只听见嗖的一声，这畜生只在原地留下一片残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莫凡冲了过来。这速度似乎比当初那鳞皮妖母还快上几分，还好莫凡刚才拉开了距离，能够有足够多的时间反应。整个驯兽铁笼是存在结界的，并且是要困住暗影妖兽，因此想要用暗影技能逃脱出驯兽笼几乎是不可能的，眼下就只能跟这个诅咒触妖打下去了。不得不说，从速度上来看，这诅咒触妖要比当初刚刚进阶战将不久的鳞皮妖母强上了很多，也不知他的力量。这时候唰的一声，猛然间一道飞爪从远处横扫了过来，飞爪闪耀着寒光，更可以看到其明显呈现多重的连状，地表都被其周边的力量给撕开了，笔直的朝着莫凡这边抓来。普通的黑触妖那都是得用爪子直接攻击魔法师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效果，这诅咒触妖的爪子更是可以凭空飞舞。莫凡本来还想趁对方没有靠近的时候来上一个中阶魔法，眼下根本就没有时间给他描画星图。莫凡朝着旁边翻滚躲闪，爪芒贴地而过，就在他以为自己已经躲开其攻击范围的时候，手臂外侧的位置突然间一阵的火辣，扭过头，莫凡发现自己手臂上出现了一条深深的血痕，险些看到骨头了。诅咒触妖咧开嘴发出了诡异的笑声，他扫出爪芒的同时更是在扑进莫凡。这家伙明显有点脑子，知道先用一个远程爪子迫使莫凡无法描画星图，紧接着再近身攻击。中阶魔法师若是没有机会释放出中阶魔法来，在战将级的生物面前也不过是一个凡人，轻而易举就能被撕得粉碎。这诅咒触妖正是不给莫凡释放中阶魔法的机会，眼见着孽障越来越近，莫凡没敢多想，赶紧唤醒了自己另一件魔具印记明离盾，灵魂中的印记一跃而出，它呈现一个暗蓝色，放射出了一条条整齐的光线，光线以完全规则的几何图状在莫凡面前交错着，勾勒出了一个暗蓝色如鹏展翅的坚固盾牌。盾牌有棱有角，上面还有一些奇怪的孔，边缘的位置更是泛着金属的光泽。只听到康的一声，诅咒触妖的森然魔爪也是削铁如泥，在触碰到明离盾上的时候发出了剧烈的金属摩擦的声音，盾牌上豁然出现了深深的爪子的痕迹。反刺！ 看准时机，莫凡急忙激活了明离盾的反击效果。霎时间，那些奇怪的盾孔当中一下子飞射出了如暴雨一般的菱形刃。这些菱形刃锋利无比，即便诅咒触妖的皮肤外面裹着一层明显的腐质物皮层做保护，但是爆刺出来的菱形刃仍旧狠狠地扎入到了黑触妖的身体里。黑触妖是放血能手，而这明离盾的反击刺更有倒钩，放血的本领绝对不逊色于黑触妖的爪子。诅咒触妖哪里会想到这明离盾如此的高级呢？身体一下子被扎出了一大片的窟窿，灰黑色的液体从身子上那些窟窿当中流了出来。只听见咕咕的响声，诅咒触妖气坏了，还没等到其他反刺没入到身体的时候，他猛地向后翻转跳跃，将身子从那些反刺之中拔了出来。啊，反应速度这么快，竟然没被反刺的倒钩给勾住。莫凡看到诅咒触妖逃走，顿时一阵的惋惜。要是诅咒触妖直接被全部的反刺扎中，并且勾住肉骨，自己再马上衔接上一个霹雳，这货不死也得半残。战将级的果然就是战将级的，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对付啊。反刺并没有给诅咒触妖造成什么致命伤害，莫凡也趁机拉开了一段距离。收起明离盾，莫凡便知道自己现在没有太多的保护手段了，千万不能让这黑触妖再近身自己了。还想冲上来，先问过我的拳头。莫凡看到诅咒触妖再次蓄力飞来，全身更是燃起了玫瑰色血红血红的火焰。眉眼猎拳地叉，莫凡一拳齐聚所有魔能，狠狠地往下轰去。火焰灌入到地面上，面前突然间一片刺目的红色，正是一朵如小型火山爆发一样的烈焰之柱炸开了一样，火柱范围极大的喷涌而出，滚滚熔岩烈焰飞舞。诅咒触妖倒是无比的狡猾，他的这次急速进攻本身就是一次试探。就在地岔从他脚下的土地翻滚起来的时候，这个阴险的生物突然灵巧地往旁边一跃，竟然跳开了这致命的地岔烈焰。一些小小火舌的触摸自然伤不了这只战将级的诅咒生物。诅咒触妖露出了讥讽的笑意，身子轻盈地落在地面上的时候，猛然间速度爆发，一闪而过般地朝着莫凡这里过来了。他的爪子在飞驰的过程中更是保持着狂舞，随着自身速度的暴涨和狂舞的飞爪，直接化为了一个爪风旋风，以超快的速度席卷而来。莫凡看得也有几分失神了，好家伙，这诅咒触妖的本领可比黑触妖强太多了。还好莫凡自己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将右手手腕上的火焰能量全都释放出去。不过剩下的火焰魔能不足以再释放地岔，莫凡索性将自己的火焰拳头朝着那席卷过来的爪刃旋风轰了过去，来了一个硬碰硬。呼呼呼的，火焰从莫凡的拳头当中喷出来，威力大概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猎拳轰天来的凶猛。莫凡也没有指望将诅咒触妖轰走，就是希望剩下的火焰能够为自己阻挡一阵子对方的攻击。爪刃旋风倒有一层凌乱的爪风在保护着，所有扑涌过去的火焰要么被刮开，要么被扫裂，他自身的旋风气势却不见得减弱。夜幕漆黑，魔都闪耀的城市灯光在今日倒没有将天空印成往日的橙黄色，浓密的乌云低压着，几栋鹤立鸡群的摩天大楼偶尔闪耀着几个楼层的灯光，孤傲地耸立到云端当中，已经看不见其穹顶的模样。城市灯火千万家，密密麻麻的房屋，纵横交错的街道，当车流在整个城市中显得拥堵的时候，那些闪烁的红色车灯连起来就像是一条条缓慢流动的血管，遍布在整座魔都最心脏的地带。一座擎天大厦的穹顶边沿，一名头发呈现青黑色的人孤立在那儿，中分开的青黑头发贴着削尖的侧脸颊骨，再加上其苍白的脸色，整个人就像是一个都市的鬼魅一样。他的瞳孔有些深陷，深邃的看不到情感，复古的唐装修饰着他消瘦的身子，惊人的是他的背后生有一双如同黑鹰般的羽翼翅膀。 羽毛如锋芒，还如利刃，一根根纹理清晰可见。翅膀现在正处在收拢的状态，但根部显得壮实无比，相当的丰满。这样一个人站立在摩天大楼穹顶边沿，又是何等的绝世独立呢？城市再大，也将轻易地收入到他的瞳孔当中。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97章， 人已经找到， 位置 江北区域，已释放坐标光耀。 苍白男子目光俯视着南面，果然在那辉煌一片的城区上空，独特的光耀冉冉升起了。 哼，蓝衣，这次你休想从我夜鹰掌中逃脱。 苍白男子纵身一跃，背后的翅膀豁的一声华丽打开了，漆黑的羽毛在穹顶的光照之下显得更加的俊逸无比。狂风呼啸着，苍白男子扇动着翅膀，他呈现完全高空平行的飞翔，不高不低的正好贴在浓密乌云的下方，身子灵巧的一侧，让开了如同一道高耸飓风般贯穿了天地的魔都大厦，整栋入云的巨楼已经被他抛在了脑后，迅速的从黄浦江上空如大雁般的掠过。苍白男子越来越逼近那光耀闪烁的地方。一个焦急的声音从蓝牙耳机中传了过来，老师，我现在有点忙。 你先听我说，蓝衣执事打算逃走，我们的审判员夜鹰已经随时待命，只要再拖延5分钟时间，那名蓝衣执事插翅难飞。从我们监视人那里得来消息，他们好像在等待什么。 唐月老师的声音传入到莫凡的耳朵里， 他们应该在等地圣权得手，他妈的，真是贱货。 另一头，莫凡摸了摸嘴角溢出的鲜血，忍不住骂出了一句。雷印的麻痹效果为莫凡争取到了一些调息的时间，只不过他的情形算不上乐观。 哦，唐月老师，我没有骂你，我这里有一只诅咒触妖，相当难对付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莫凡也是艺高人胆大，战斗过程当中依然有空聊电话。唐月说道。莫凡也有些不太明白，既然人已经找到，直接上不就得了，为什么还需要5分钟的部署呢？是为了将网撒更大，直接连锅一起端起来，还是说目标在热闹的市区，一旦战斗会伤及无辜呢？无论是哪种原因，莫凡知道自己得把这时间给拖出来。似乎前不久宇昂确实有与某个人交流过，这个人恐怕就是蓝衣执事。 教师大人，暗影妖兽腹中只有一滴地上拳，并且几乎干枯，我们被这小子耍了。 巨大的铁笼之外，傅天明和贾文清两个人跑了过来，一脸愤怒地对宇昂说道。宇昂脸有怒色，却不得不强行压制住。从蓝衣执事的语气来看，现在这事态紧急了，任务要是没有希望完成，就必须立刻撤离。然而宇昂实在不甘心，就这样放莫凡逃出升天吗？刷的一下，一道利爪扫过，驯兽铁笼当中的莫凡连续翻滚着，一直滚到了铁笼的边缘位置。这一次他明显伤得不轻，更不巧的是，这家伙胸前划出的一个坠子似乎因为碰撞再也掩盖不住那四面八方扑涌而来的特殊气息。这气息就像一个慢慢扩散开的巨大光环，光环的范围之内都有一层温泽，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舒服至极。 地圣拳 完整的地圣拳。 顿时宇昂整个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地圣拳果然在这小子手上，并且一直保存得相当完好。难怪莫凡这家伙近年来实力突飞猛进，达到现在足以跟明珠学府称霸一二的至高修为，原来他一个人坐拥了博城的天灵地宝。 杀了他，快杀了他，将他的坠子夺过来。 宇昂已经疯了，想当初他潜伏了十年，一方面是在博城作为一个线人，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窃取地圣权呢。撒朗大人说过了，他拿地圣权只是为了开启一个仪式，对其修炼效果并不感兴趣。假如宇昂能够偷出地圣权，那么仪式结束之后，这地圣权就会全归他宇昂所有的。宇昂都将自己平步青云的美梦做了好几遍了，到头来却变成了腐烂掉了一半的脸。一看到完整的地圣权，宇昂确实眼睛彻底的通红了。 执事大人，是完整的地圣权，就在这小子坠子里，萨朗大人若是知道，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该死，那还不快夺过来，给我快。 另一头，蓝衣执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的地方，对宇昂更是咆哮了起来。宇昂自然不知道现在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他现在眼里就只有地圣权，蓝衣执事也必须等。教徒教师们是不可能知道撒朗所在的位置，更不可能跟撒朗有任何的接触，能够接触到撒朗的永远只有蓝衣执事。黑教廷之所以能够长存于世，正是他们每一个阶级教员与教员之间存在着这种单线的关系。眼下宇昂他们几个已经属于半暴露的状态了，他们不依靠蓝衣执事的话，很快就会被审判会给封锁在这魔都当中，即便是拿到了地圣权也休想转送出去。而蓝衣执事也必须等，整个黑教廷执事级别的人物都被看得很紧很紧，只能够靠灰衣教士和教徒们来完成任务。只要物品一交接，以蓝衣执事的本领可以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重要物品才不至于被审判会给截获的。莫凡站了起来，看了一眼胸口上从左肩一直到右腰的长长血痕，那种火辣辣的痛，呼吸稍微重一些都是一种折磨。 哎呀，他妈的，为了能够留住宇昂和那名蓝衣执事，我这真是都不要命了。不过还好我这苦肉计施展的有一点作用，宇昂看见小泥鳅这儿中散发出的浓烈的地圣权气息之后，就明显有些失去理智了。这地圣权真的对他们那么重要吗？世界上天才地宝多的是，功效媲美地圣权的也不在少数啊，黑教廷没有理由这么处心积虑的想要得到啊，除非这地圣权还有别的什么特殊作用。 这让莫凡不禁想到了心下告诉自己的那些，博城是一个守护之城，守护着地圣权，那么其中肯定是隐藏了一个近2000年的古老秘密。此刻又听到了咕咕咕的吼声，诅咒触妖发出的低吼声让莫凡根本没有时间思考那么多。 孽畜，刚才不是接电话分了一点神，你以为你能伤到我吗？ 莫凡也是恼羞成怒了，之前是为了不暴露自己所有实力给宇昂，莫凡并没有使用暗影系的技能，现在莫凡相信宇昂也休想逃走了，更没有必要再隐藏什么了。诅咒触妖也听得懂人话的，他低吼当中带着几分嘲弄，小小的人类到这个时候了还敢大言不惭。嗖的一下，突然间诅咒触妖离开了原地，他的身影不停地变换着位置，莫凡的雷印跟火丝都被这家伙给轻易地躲开了。又是一招，这一招从高处劈落了下来，锋利的要将莫凡从头颅位置直接切成两半似的。宇航站在阶梯高处，迷雾当中他看到莫凡的人影确实缓缓地分开，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灿烂了。本来他是有闲情慢慢折磨莫凡的，眼下蓝衣执事焦急的离开，宇昂也不敢耽误时间，拿了地圣权就马上撤离了。可宇昂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他忽然间发现莫凡的人影出现在另一边，迷雾缭绕的关系，宇昂根本没看清这家伙究竟是如何躲避那致命一抓的，但这也让宇昂更加气急败坏了。 教师大人，司业统治大阵好像在消失。 傅天明急忙对宇昂说道。宇昂往外看去，发现了原本漆黑一片的天幕竟然慢慢的散开了，已经可以看到夜空之中那些浓密的乌云和楼层的光印在上面。再往周围看去，黑色的迷雾也已经消失了，整个巨大的铁笼完全露出了其面目，惊人无比。而之前泉池附近的黑暗迷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散去，从宇昂这里往外看，已经可以看到喷泉和广场了。宇昂心叫不好，司业统治大阵一消失，他们就很难遮掩住自己的身份了。那些学员们宇昂倒不怕，他怕的是校方的老师，他们的实力可比学员强太多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98章。 去，你们两个给我杀进去，无论如何都要在司业统治大阵完全消失之前把东西拿到手。 宇航对傅天明和贾文清两个人命令道。 大人，我们进去的话岂不是直接暴露？ 贾文清刚要说话，宇航瞪了他们两个一眼。俩人不敢不从，趁着莫凡还在应对诅咒触妖的时候，从巨大铁笼的一个小角落的铁门走了进去。这驯兽铁笼他们早就摸清楚了，无论是小门还是上面的结界，他们都懂得如何使用，要进出倒是轻而易举。 识相的快点叫出地圣拳，我们饶你一命。 傅天明指着跟蟑螂一样命硬的莫凡怒道。莫凡抽空看了一眼这两个自己跑到铁笼的家伙，眼神寒冷如冰。好好的明珠学府学员不做，给黑教廷卖命，好好的人不当，要当畜生。莫凡隐藏着一些实力，那是为了将宇昂给引进来。巨大铁笼里边有结界，莫凡的遁影无法移动出去，要杀宇昂就必须等他自己进来才行。谁知道宇昂这家伙阴险狡猾，这种时候了还不愿意以身试险，莫凡现在也藏不住了，先灭了他们再说。遁影之术与诅咒触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莫凡此时站立在了整个铁笼的中央，浑身上下竟然涌跃出浓浓的黑暗气息。司业统治大阵虽然在消失，莫凡却依然能够感应到周围浓浓的暗影元素。一道诡异神秘的星图在莫凡脚下出现，缓缓地描画着，胸前的鲜血顺着衣服慢慢地滴落了下来，血红色落在了这幅暗芒闪耀的星图当中，将整幅狂图点缀得更加邪异。 巨影钉！ 莫凡胸口位置裂口触目惊心，血红一片的前方一个巨大的影钉豁然出现了。莫凡这次的巨影钉和以往使用的截然不同，看上去就是一柄非常细长的影风剑，周围更是有一圈接着一圈的黑暗气团在包裹着，也在衬托着。司业统治下其他系能力都将大打折扣，而暗影系能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连暗影妖兽的实力都增长了，更不用说这位暗影系的魔法师了。 去！ 巨影钉随着莫凡大袖一挥，瞬间贯穿了空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贾文清和傅天明两个人都看得有些傻眼了。 暗影法师？ 莫凡怎么可能会是暗影系法师呢？同样的，站在高台上的宇昂整个人都愤怒地颤抖了起来。 暗影系，这个混蛋莫凡竟然还拥有暗影系能力，难怪他在这四叶大阵中实力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火系、雷系、召唤系、暗影系，这家伙不是天生双系，而是只要觉醒就会获得两个系的能力。 宇航对莫凡的愤怒不仅仅是半张脸，更嫉妒莫凡那无与伦比的天生双系的天赋。谁知道这个家伙拥有的比天生双系更加逆天的本领。 初阶双系 中阶四系，到了高阶岂不是要拥有六系？这个莫凡一定得除掉，一定得除掉，给我杀了他。 宇航的声音已经到达了嘶吼的程度，胸腔中的火焰剧烈地翻卷着。傅天明、贾文清两个人这才回过神来，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天生双系已经震惊骇俗了。这一个四系之人，感觉世界观都快被摧毁了。咕咕咕的声音又响起了，诅咒触妖感受到主人抓狂愤怒，使尽浑身力气朝着莫凡扑过去。诅咒触妖的速度相当之快，一秒钟功夫不到就杀到了莫凡只有50米不到的距离，而剩下的50米对他来说更是一眨眼的功夫。莫凡看着诅咒触妖，这次连躲都没躲，嘴角扬了起来，看你一会儿如何再猖狂。手指微微一动，一条看不见的暗影黑丝在他的指尖缭绕着，更像是在牵引着什么。莫凡手指操控着的正是巨影钉，没入到空间的巨影钉并不代表他就此消失了，而是等待着莫凡的指令，也在等待着诅咒触妖影子出现之时。巨影钉出现悄无声息，在丝叶统治的加强下，它不仅呈现出了风影剑状，更是分化出了整整六道。第一剑钉豁然刺向了诅咒触妖的腿部，诅咒触妖可是在狂奔当中的，左腿被刺中之时，他身体的左腿戛然而止，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好像被分离了出去。又是一个影剑钉出现了，它毫无征兆地贯穿在诅咒触妖的脑袋上，再有影钉出现，分别贯穿了诅咒触妖的腹部、右腿和双腕。往常莫凡使用巨影钉最多的是将人定在原地，此人其他的部位多半还能够做出一些动作，这一次巨影钉在丝叶统治的加强下生生地化为了六个，每一钉狠狠地刺下去还是定在了目标身体不同的部位上，这让诅咒触妖何止被定身在那里，更是化作了一个活体标本。咕咕的声音又响起了，还没过一秒，诅咒触妖突然间发出了一声痛苦至极的尖叫声。原来暗影力量慢慢缠绕到了诅咒触妖本躯的时候，他头部、腿部、爪子、腹部全都出现了一股暗影气息往身体里面钻，这种钉钉的可不是肉躯，而是灵魂。黑暗力量本来就邪异无比，原本莫凡的巨影钉只有定身和紧固精神的作用，丝叶统治大阵让他的巨影钉具有了灵魂穿刺的效果，诅咒触妖受诅咒的正是他们的灵魂。这六柄影钉定身定灵魂更令他痛不欲生，诅咒触妖变成了标本，承受着灵魂的痛苦，基本上也丧失了战斗力。最大的麻烦已经解决掉了，莫凡的目光一下子锁定了贾文清和傅天明这两个人类叛徒。 莫要猖狂，尝尝我风系魔法！ 傅天明大叫了一声，傅天明施展的魔法正是风盘龙卷，迎面呼啸而来的硕大龙蝉之风在巨大的铁笼当中肆意而来，根本不给莫凡任何逃窜的机会。风如刀，还未到就生疼了，只是风系是对暗影系影响最不强的一种魔法了。莫凡接着一脚踏入到阴影当中，顺影而行，管他风盘威力有多强大呢，都别想伤到莫凡分毫。反倒是贾文清，他身上已经燃烧起了火焰，可以看到右手手腕处聚集了一股庞大无比的烈焰的能量。贾文清要施展的正是烈拳，巨大的烈焰拳头朝着莫凡躲藏的阴影处轰了过来。风气无法伤到阴影中的莫凡，可火系一旦命中，莫凡肯定瞬间变成灰烬了。又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烈拳轰天，气势凛然霸道，拳头在铁杆的旁边一下子炸开了，就如同有一个焚烧的小陨石横冲直撞过来，一个黑色的大坑豁然出现了，赤红色的烈焰在剧烈地燃烧着。贾文清相信已经使用过了一次的遁影魔法，不可能再用遁影逃跑了，更何况火光那么耀眼，根本就没有影子给莫凡遁走。烈拳威力强大，动静十足，自然是惊动了那些还游荡在外的学员们。很不巧，木奴娇和艾图图两个女孩就在建筑物外边的阶梯处， 他们先是感觉到有狂风呼啸之力，知道这里有打斗便跑过来，谁知道刚进到这里就骇人的发现贾文清的猎拳直接朝着莫凡躲藏的阴影处轰了过去。 贾文清，你要做什么？ 艾图图尖叫了起来。贾文清是一点都没有手下留情，以猎拳的威力，但凡那个人没有防御技能或者是防御模具，必定瞬间被轰成渣。木奴娇比较理智，他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迷雾散去之后，他可以看清这里发生的一切。当他注意到有一只极其丑陋的妖物如标本一样定在那里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不对了，急忙拉住了要冲上去的艾图图。 木姐姐，你别拉我，我得去看看大魔头死了没有。 艾图图伤心地说道。 别冲动。 木奴娇声音肃然。宇昂自然发现这两个女人，不过他现在没工夫去理会他们，趁着其他学员还没有全部往这里来的时候，赶紧拿上地圣拳离开了。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99章。你们两个离远点，他们是黑教廷的人。就在木奴娇和艾图都不明白发生什么的时候，那一团剧烈燃烧的火焰当中，一个身体已经全都是烈焰的人影慢慢地走了出来。赤红色烈焰可谓是焚烧成了一大片，铁栏杆都被烧成了红色。可在赤红色火舌当中的人影身上的火焰如玫瑰一样的嫣红，他从火焰堆中走出来，看上去像一个全身都被烧起来的可怕之人。事实上，那些玫瑰色的火焰是他身体自己释放出来的，玫瑰色的火焰甚至是在保护他。 大魔头，你没死啊？ 艾图图叫了起来。木奴娇也在看着莫凡，白皙绝美的脸上更满是震惊之色。此时的莫凡那是浑身灵火半绕，玫瑰色烈焰和那橙色之焰明显的区分开了，整个人在火焰当中宛如重生的天凤，俊逸狂然。 问题是他怎么会有火焰？ 小小的凡火想伤到我？莫凡冷冷说道，身上的眉炎气势瞬间释放了，整个人的气质也在烈焰当中发生了变化。凡火就是凡火，怎么能够和更加高贵的灵火抗衡？在莫凡眉眼大放之时，所有橙色的凡火就像是一群见到君王的士兵，纷纷地跪拜了下去，眉眼气焰更加的庞然，竟然顷刻间将贾文清所有的凡火都给吞没了。炙热的烈焰都变成了莫凡所驾驭的玫瑰嫣红，嫣红如海。莫凡站在烈火当中，那双黑色的眼睛前所未有的炙热锐利。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火焰。 莫凡的声音肃然雄浑，更带着藐视。 眉眼！ 莫凡嘶吼了一声之后，更高血统的火焰在面对低级火焰之时，仿佛有着与生俱来的威严感。此刻的眉眼气息比往常还强大了几分，能量聚集，烈焰狂收。莫凡将所有席卷而起的眉眼收入到了自己的手腕之处，可以看到炙热的烈焰之环已经迫不及待了。 烈拳！ 莫凡将拳高高的举起，身子半跪了一下，更是将充满烈拳能量的拳头朝着地表轰去，激昂澎湃地吐出了魔语。 地上！ 莫凡的声音已经雄浑霸气，那挥出的拳头更是承载着所有的眉炎力量灌入到了地表之下。只听到砰砰砰的声音，猛然间贾文清和傅天明所在的地面被滚滚的能量给炸裂开了，更像是有一只巨大猛兽要从里面钻出来。巨响之后，烟红色的烈焰从地表下狂猛的爆发，正是小型火山的暴躁。炸开的烈焰化作了一簇巨大绚丽又充斥着死亡焚毁气息的地刹之花， 火柱像枝干一样，火舌像是花瓣，熔浆充斥在花蕊处，嫣红的触目惊心，破坏力更是震撼着心灵。艾图图和木奴娇两个人都看得有些呆滞了，小脸被印得焦红焦红的。狂焰中，贾文清和傅天明两个人都在拼了命地换出了他们的保护模具来，可他们的小小模具在煤炎这种霸道高温的灵火下形同虚设，没有承受几秒钟的时间，他们的防御模具全都被烧成了粉末，而他们自身更是被轰到了空中，在喷发的地刹裂花中承受着剧烈高温的灵火折磨。嫣红的火焰持续了很久很久，莫凡对贾文清和傅天明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看见他们两个从空中落下来的身躯已经烧成了焦炭，他更是看都懒得看一眼。杀人是会红眼的，莫凡将宇昂的两个爪牙灭了之后，目光却带着火焰地注视着宇昂。宇昂包裹着口罩，看不清他的脸，可他露出的那双眼睛已经表明他此刻的震惊和不敢相信。从博城灾难到现在还没超过两年呢，这两年时间，一个连魔法高中都差点没考上的人竟能掌控着如此强大的毁灭之力，即便是有地圣权也绝不可能啊。战将级的诅咒触妖杀不死他，两名中阶魔法师更是如此被碾压，难怪当初灰二、灰三、灰四和灰五还有那么多的黑触妖全军覆没了。这个家伙不仅是拥有四系能力，而且每一系威力都变态至极了。 我宇昂今生今世一定要将你变成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奴隶。 宇昂的愤怒都已经让脸上的腐肉撕裂作痛了，可是他知道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动莫凡分毫了。宇昂不敢久留，傅天明、贾文清的死活他没理会，连那只诅咒触妖都顾不得，仓皇地往驯兽场外面逃去。莫凡被困在铁笼当中无法出去，看着逃走的宇昂，他同样给予了一个毒誓，不管你逃到哪里，我莫凡一定会取你狗命的。宇昂一路潜逃出了明珠学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这下摘下了口罩，露出了那一半腐烂的面孔，腐烂的脸正在流血，他的愤怒牵动了脸上的肌肉，肌肉自然撕裂开了，整个人看上去就异常的狰狞可怕。 只是大人，我们任务失败了。 宇昂深呼吸着用通讯设备汇报着。 指示大人，指示大人。 宇航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脸色一下子煞白了。指示大人被捕了，完了，彻底完了。指示被捕，他一个小小的教士如何逃脱得了审判会的天网呢？况且指示一旦落网，他手底下的教士基本上没有一个能逃走的。这一下子整个魔都内他们教廷的成员等于被一锅端了。宇昂失魂落魄，感觉整座繁华的都市里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他，他拼命地跑，拼命地跑，说什么也不能落在审判会人的手上。该死的莫凡，千刀万剐的莫凡，当初博城灾难的时候自己就应该亲手把他结果掉，否则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呢？这次先不说能不能逃脱审判会的全面抓捕，就算回到了教廷里，自己的另一半脸恐怕真的要保不住了。东西没得到，以蓝衣执事为首的所有黑教廷成员被全部扫清了，撒朗大人他一定会怒得发狂的。不行，就算自己逃脱出去，说什么也不能回教廷了。宇昂打定了主意，绝不能让撒朗知道自己还活着，否则自己会比落在审判会的手中还要凄惨。当初得令来对付莫凡的时候，宇昂欣喜若狂，现在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落魄到这种境地，被审判会全面追捕，教廷也不敢回。 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的天哪，那是什么怪物？好恶心啊！ 尸体，有一具烧焦的尸体，杀人了，杀人了！ 是大魔头，铁笼里的那个家伙，是大魔头莫凡。 随着撕裂统治大阵的消逝， 随着暗影妖兽不知所踪，学员们聚集到了驯兽建筑物内，却惊讶地发现驯兽铁笼里边经历过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到处都是魔法轰过的痕迹和惊人的爪痕。爪痕的来源多半是那个标本一样钉在那里的怪物，但那一具货真价实的焦黑尸体也不知究竟是谁。莫凡身上有重伤，尤其是胸口那一道长长的裂痕，触目惊心的，感觉都可以看到内脏了。艾图图和木奴娇的疗伤药都递给了铁笼中的莫凡，可莫凡的伤口明显是被诅咒了，根本愈合不了，血还在不停地流着。 莫凡，你没事吧？ 蓝牙耳机里传来了唐月老师关切的声音。 我死不了，人抓到了吗？ 抓到了，魔都隐藏的黑教廷势力终于可以全部连根拔起，今晚会有大扫荡行动。 唐月有些激动地说道，不过唐月听到莫凡喘息声很重，声音马上又柔和了下来。 这次多亏了你。 是许昭廷， 莫凡苦涩地说道。 宇昂让他逃走了，我担心他会加害。 放心，绝不可能的。这次执行任务是他，任务失败，他有黑教廷也不敢回。我们会发布通缉令，只要有猎者联盟和魔法协会的城市，他都不敢踏入半分。别说是城市了，安界他都不能待。所以呀，他即使能逃走，那也是一生和妖魔作伴。 唐月老师说道，莫凡点了点头，心里也安心了一些。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00章，宇昂是必须除掉，莫凡担心他再害自己身边的人。既然这家伙被通缉，自身难保的他想害人是不太可能了。可不管怎么样，有机会莫凡还是要将这个家伙给除掉的，不留隐患，莫凡才能够睡得香一些。 你也有今天，没有死只能够算你命大。 沈明孝和罗宋两个人站在铁笼外面，看着不停流着血的莫凡。白藏峰、宋霞等人也都聚集在外面，他们看着受伤严重的莫凡。白藏峰有几分幸灾乐祸，宋霞倒是眼睛一直看着那只被钉在那里的诅咒触妖。诅咒触妖被加强版的巨影钉折磨得精疲力尽了，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这样一只丑陋可怕的怪物突然地出现在校园里，学员们自然是议论纷纷的。 你怎么又受这么重的伤了？ 一名相貌清秀的女孩走了过来，见到了铁笼边缘上靠着的人是莫凡，急急忙忙地小跑了过来。莫凡转过头，看见是一个熟悉却叫不出名字的面孔，只是咧了咧嘴。 我给你疗伤，你别动。 清秀女孩蹲坐在铁笼的一边，开始把控着星子。 婷婷，你帮她做什么呀？啊，你没看到这么多人都懒得管她吗？你这样帮她治疗，岂不是让全校的人都仇视你啊？ 在女孩旁边的男生说道。叫做婷婷的女孩没有理会大家的目光，她依旧把控着星子。 我身上有诅咒腐蚀，伤口没法愈合，你的治愈。 莫凡对女孩说道。 我也不是以前的初阶魔法师了。 婷婷却笑了笑，周身出现了一道乳白色的光轨，光轨不止一道，它们在交错着，柔和的像是水绸缎带一样，缭绕在这名叫做婷婷的女生身上，印得她圣洁无比。治愈之光缓缓地飘落，和之前的初阶魔法的治愈效果有所不同，这中阶的治愈更像是一个具有生命的治愈蝴蝶精灵。对他来说，哪里有伤口，哪里就仿佛是鲜花的吸引， 顺着血液的味道，顺着腐蚀的地方，治愈光芒所化的治愈蝴蝶翩翩起舞，迅速地为莫凡被腐的伤口消除了诅咒和肿胀。平常的止血药剂无法发挥作用，可随着治愈蝴蝶轻轻地抚过，血液马上就凝固成了疤痕。莫凡胸前可是有一条非常触目惊心的伤口，从有些发黑的肉伤外面看去，都能够看到白森森的胸骨了。治愈蝴蝶精灵在这里停留了有好一会儿时间，但仍旧是将诅咒驱散，将莫凡的伤口缝合了起来。整个过程，莫凡除了感觉到麻麻痒痒之外，竟然没有一点疼痛。苍白的脸上也在这个时候恢复了一些血色，躺在血中的莫凡想要站起来，却被婷婷给嗔怪道： 躺着，你失血过多，治愈精灵会为你恢复一些血气。 莫凡老老实实地躺着，果然治愈精灵撒下的那些晶莹的花粉渗透到了自己皮肤内之后，莫凡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像是被输血了一样，头昏眼花的感觉渐渐地消失了。 这个讨厌的大魔头，怎么还有一位中阶的治愈系女法师给他这么细心的疗伤啊？ 艾图图站在一旁不禁地嘟囔起来，而那些围绕在这附近的学员们也看得有些傻眼了。凭什么呢？治愈系那是不亚于召唤系般稀少的，所以每一个治愈系女孩在全校的眼中那都是观音姐姐呀。做魔法师的要控制具有毁灭性的魔法之力，隔三差五受点伤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有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自己误伤了自己而苦不堪言。如果能认识一位治愈系的魔法师，那还不是一个魔法的事就解决了。治愈系一直被所有系精心呵护和供养着，献殷勤的更是排成了一条长龙了。如此强大的竞争之下，能够真正讨好的治愈系观音姐姐们的学员们那是少之又少啊。貌似当初新生大赛上，莫凡是连同治愈系也一起得罪了吧，凭啥就有一位中阶治愈系的法师站出来给他疗伤呢？还照顾得那么细致呢，看得旁人都羡慕得要流口水了。不少人都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治愈系魔法，那么重的伤感觉分分钟就要康复了似的。在魔法校园里，比秀恩爱这玩意儿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秀和治愈系姐姐的关系。 好了，你没事了。 婷婷露出了笑容，简单纯净的不含任何一点别的东西。这倒是让莫凡想起了心下，是不是每一个第一次觉醒了治愈系的女孩，她们的内心都是这么善良呢？谢谢，莫凡感激道。 该谢的人是我，我叫白婷婷。 白婷婷露出了洁白的笑颜。 我知道你是谁。那天你把我从林皮妖兵那里救下来的时候，我就认出鼎鼎大名的你了。 白婷婷又笑了起来。 是臭名昭著吧？ 两个人正说着私话的时候，一个男子却气呼呼地走了过来。这个人正是白藏风，当他看见自己堂妹给莫凡这个小混蛋治疗的时候，就别提有多么的生气了。 婷婷，你怎么可以帮他治疗？你喜欢帮助人归帮助人，但你要考虑到这家伙在全校名声有多臭，你帮助他就等于是给我们白家坏名声。 白藏风直接搬出了家族这一说。白藏风这心里边能不生气吗？平常他这个做堂哥的受点伤什么的，也没见婷婷这堂妹给自己奶一口啊。现在倒好啊，不惜耗费这么多的魔能来帮助大魔头了，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 我的事需要你来管吗？ 白婷婷抬头看了一眼白藏风，语气一下子冷了下来。白藏风语塞了，那双眼睛带着怒意地盯着莫凡。 谁懂得开这个驯兽铁笼，赶紧放我出去吧。 莫凡喊了一句。 我帮你问问。 白婷婷马上去询问了起来。果然观音姐姐一开口，什么事都可以轻松解决。果然有一位曾经在这里看管过一段时间的学长，他知道如何开启驯兽铁笼。莫凡总算离开这该死的笼子了。 你不能走，那个怪物和那两具尸体，你得做出解释。 沈明孝马上伸出手来拦住了莫凡。 对，那两个人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傅天明和贾文清，是你杀了他们。 莫凡看了一眼那两具尸体，倒也没有反驳，确实是我杀的。 好好好，承认了就好。连杀两名中阶魔法师，而且还是明珠学府的同学，更召唤出了这样丑陋杀人的怪物来。莫凡呢，莫凡，你今天跑不掉了，我看你才是黑教廷的成员。 罗宋指着莫凡冷笑了起来。 黑教廷？ 莫凡是黑教廷的成员？难怪啊，我在黑暗迷宫中看到了一种和黑触妖极其相似的生物，我还以为是我眼花了。 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莫凡的身上，这个黑教廷的帽子更是扣了上去，有尸体，还有一个诅咒怪物，证据确凿啊。呼呼呼的，正在大家慌乱之时，天空当中一阵凌乱的气流卷起来了，吹得建筑物上方的旗帜剧烈地摆动了起来。有人抬头，猛然间看见一对如鹰一般的翅膀出现，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名脸色苍白的男子，背后有一对华丽无比的鹰翅膀，他从高处俯冲而下，俊逸的身影让全部学员都惊叹了起来。 是审判员夜鹰。 马上有人认出了这位鼎鼎大名的审判员强者。审判会内高手众多，而其中更有一位拥有如鹰一般翅膀的成员被世人所知，他就是夜鹰。如鹰一般盘旋在城市的上空，更拥有鹰一样锐利的双眼，被他锁定的目标从来就没有逃脱过。 诅咒触妖。 审判员夜鹰目光一下子落在了那只诅咒触妖的身上，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诅咒触妖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更有一股无形的暗影力量狠狠地束缚着他。审判员夜鹰随即看向了人群。 哪位是莫凡？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